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75集，公孙先生的蛊虫繁育计划四。烈火惊得蹦了起来，赶紧甩，那坨东西落到地上又啪一声摔成一滩，众人点了点头，这回是扁了。小四子伸手将那一片牛皮糖一样的东西拿起来看庞福。 船底有水没？ 有啊，漏进来好多了。 正好。 小四子说完就往船舱跑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跟了下去。小四子顺着楼梯到了船底，就见底部的水已经有没过脚面那么深呢，便将那一坨扁扁扔到了水里。众人都在楼梯上好奇地往下看，瞬间就见那浅浅一层水开始往下降，但是那扁扁却开始膨胀，那样子有些像是太岁，又有些像是好大好大一团的木耳。没多久，整个船底都被扁扁铺满了。众人等了良久，不漏水了。 哎呀，神奇啊！ 这么大的虫子吗？ 白玉堂摇头，忍不住说了一句，觉得这条便便倒是不怎么恶心。 这里好几万条呢，都聚集在一起了，一般不这么用，揪下来一点点止血用的，可灵了。 不过这些虫虫都很喜欢挤在一起，要用就一定要拍扁，这个好难拍的。不能进去气，无风掌最有效。 林业火嘴角直抽，感情他刚才一掌拍了一万条虫子。 哎呀，我要去洗手啊！ 林业火莫名觉得手心黏糊糊的，赶紧跑了。众人再低头看，就见那一整层软趴趴的木耳上突然张开了无数个小孔，一张一闭的，似乎是在透气儿。众人哗啦一声差点坐楼梯上，庞玉搔着头皮就窜上甲板去了。 呀，好恶心啊。 好可爱呀、啊、让我戳一下。 说着展昭就要伸手，白玉堂一拽他，直接拖上船。 嗯，不要碰恶心的东西。 虫虫培育品三号，快快谷和慢慢谷。这几天白玉堂花钱给众人买来了好些琉璃，这些琉璃都晶莹剔透的，打磨得很薄很薄。起先众人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后来见有一批木匠来在院子里忙了半天，给琉璃装上了窗框，众人才明白原来是琉璃窗户。天冷了，白玉堂将开封府几个宅子的窗户都换上了琉璃的。庞玉觉得这招挺不错的，房间瞬间暖和了好多，于是进宫量了量尺寸，给他姐姐和香香的房间也换了琉璃窗户。这天傍晚下了霜，琉璃窗上一朵一朵的窗花。众人都聚集在展昭他们房里，白玉堂也不知道哪儿弄来了一个特别好的炉子，点了之后整个房间都很暖和。于是看书的包岩、绣花的包夫人和陈心他们，还有看公文的包拯和打瞌睡的赵普等都聚集在了一起。小四子和萧良啃着苹果，看着忙碌的庞玉。庞玉干嘛呢？就见小侯爷弄了几个窗花的样子，正剪窗花呢。 小侯爷，这活可精细啊，你看你剪的。 众人瞧了瞧庞玉剪的，狗啃的差不多七歪八扭。 你也是撑的，要窗花买几个吗？自己剪至于吗？ 卖的都一样，没啥新意。我这个窗花的花样子是我姐姐画的，里头啊还有香香的手印和脚印，剪出来贴在琉璃窗上。 这原来是手印。 众人忍不住指着庞玉窗花里面那个鸡爪一样的不明物体。 原来不是鸡爪，不说真看不出来，虽然说了也看不出来。 小小胖。 这时小四子凑过来了。 我给你剪吧。 放心你的手，让姑娘们剪吧。 陈修闻言就放下花样子跑来拿剪刀准备救庞玉。 不用剪刀，穿花样子呢。 小四子对陈修招了招手，陈修就将样子给了小四子。小四子拿着一张红纸，在上边叠上那张穿花样子，伸手拿了天尊手里的热茶杯，按在了花样子上，来回的烫了两下。之后，小四子将茶杯还给天尊，将花样子下边那张红纸拿了出来，放到桌上，伸手从小箱子里翻出了一个盒子来，打开，从里头倒出了一只棕色的小虫子来。众人都凑过去看，就见那虫子跟一般的甲虫差不多大小，没翅膀，落到那红纸上之后，那虫子就忙开了。这虫子围着那张红纸直打转，速度那叫个快呀。没一会儿，就见虫子停下来了。小四子将虫虫放回匣子里，然后一接那张红纸，就见完整的一个花样子掉了下来，连一点剪刀印都看不出来。 哇，再好的手艺也剪不出这样的来啊，简直是完美。 陈修忍不住伸手捧住那窗花赞叹，展昭瞧了白玉堂一眼。 这个不恶心吧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倒是也不恶心，跟金翘子差不多，还挺可爱的。于是点了点头，展昭就伸手。 小四子，你给我玩会儿呗。 你小心啊。 咬人吗？ 倒是不咬人。 小四子话没说完，展昭手一晃，那盒子就掉在了坐在一旁的白玉堂的衣摆上，同时就见那块块骨突然爬起来，围着白玉堂的衣摆一阵忙活。 哎呀！ 等小四子扑过来，手忙脚乱逮住那只块块骨塞回盒子里，众人再看白玉堂的衣摆，就见他白色的衣摆上用银丝绣出来的暗花都被剪了出来，衣服上镂空一幅百鸟朝凰。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展昭等人都笑出了声。损失一条衣服对于白五爷来说自然是没什么的，他倒是觉得挺有趣的，正想去换件衣服，小四子突然一手拽住他，仰着脸问他， 这衣服是丝织的吗？ 锦袍呀，上好的丝， 正好。 小四子打开另一个盒子，拿出了一条白色的，头顶有一个大圆球，跟蚕宝宝差不多的虫子来，放到了白玉堂衣服上。白玉堂一惊，就要站起来，展昭和天尊一起将他按住。 小四子，这是什么？ 这是快快的娘子，是曼曼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下意识地看了看那只甲虫大小的快快，再看看这蚕宝宝大小的曼曼，这个夫妻体型完全失调，没有夫妻相呢。白玉堂僵硬着身体不敢动，死死盯着那条在自己衣摆上以比蜗牛还慢的速度蠕动着的曼曼。展昭忽然指着曼曼身后，众人就看到原本分离开了的衣摆和花样竟然连接到了一起。 这是会缝衣服？ 这两只蛊虫都是用来治疗外伤的，有时候伤口没粘好或者来不及清理，可能导致伤口溃烂。 这个情况战场上常见的。 所以快快会将腐肉和坏掉的部分切除，留下好肉，因为这个过程有点痛，所以快快速度很快，而慢慢可以治疗伤口，促进伤口长出新肉，这个过程不痛的。 哦，好神奇。 这虫子倒是不恶心，它是怎么让两种丝结到一块的？ 对啊，都看不出接缝。 它两边都咬一点，然后在嘴里嚼烂了，喝上口水吐出来粘住。 公孙一句话，众人都张大了嘴巴。 不过曼曼最喜欢吃丝绸了，多谢五爷款待了。 我脱下来整件都给他吃好吗？ 不要嘛，你等他吐完了还能穿呢。 白玉堂扶额表示死也不要再穿虫子口水沾起来的衣服。 虫虫培育品四号预警猫猫谷。这天清早，众人在厨房大娘的一声咆哮中醒了过来，展昭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掏了掏耳朵。 大娘这怎么了？ 我好像听到她说什么闹耗子。 啊？ 展昭刚想躺下接着睡个回笼觉，白玉堂轻轻推了推她。 猫儿，听着没？闹耗子呢。 啊，你让小五去。 等众人都起床，就看到陈修他们正抓猫呢。展昭端着碗豆浆，一脸好奇。 不是闹耗子吗？你找猫干嘛？ 展大人，你不知道出耗子精了。 众人眨着眼，展昭下意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无奈地吃早餐。 有猫妖自然会有耗子精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